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是下午的5:14，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同我陆宇光拍档的就有何建中。何建中你好。 Hello， 陆宇光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想同大家谈下贫穷问题。今届特区政府就是所做的贫穷扶贫工作就叫做精准扶贫。何谓精准扶贫呢？早前就是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为召集人的智库叫做治港新政就举办了一场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就是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之外，亦都请到三位的学者出席。咁去讨论咧，就究竟乜嘢叫做精准扶贫啦，同埋咧有啲乜嘢嘅扶贫嘅建议。咁见到咧，就孙玉涵局长咧都讲到话，而家香港多年发展啦，都好发达嘅状况啦，做精准扶贫咧就已经唔系基本嘅温饱问题，而系跨代贫穷或者系弱势社群。如果仍然有创造财富同工作嘅能力，点样令到佢向上爬，以及咧就系社会老龄化、老人等等嘅问题啊，何建中。 我谂嗱，扶贫唔系一个新嘅问题啦。其实回归后都已经有扶贫委员会啦，我哋知道。咁但咁我睇到，其实咁多年嚟，所以嗰个扶贫嗰个概念系一路即系扩阔紧嘅。之前可能我哋谂紧10-20年前，啲人就净系拗紧，哦，系咪综援养懒人呢？系咪应该俾福利多呢？少呢？咁慢慢大家就会即系关注到所谓跨代贫穷啦。咁我哋都睇到今届政府亦都有推出一个叫共创明天嘅计划，就系、是、特别帮一啲即係初中、高中嘅劏房户嘅青少年去擴闊嘅視野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所謂精准其實好緊要咯。而精准應該係每一個地方都係唔同嘅，或者同一個地方唔同時間個重點都應該係唔同嘅。 特区政府咧喺2012年咧就重组呢个嘅扶贫委员会啦，2013年咧就制定第一条嘅官方贫穷线。咁但呢条嘅贫穷线咧一直都被评论咧就认为系一个相对贫穷嘅一个概念。咁、那个计算方法咧就系将住户全港嘅住户月入中位数一半以下嘅人咧就界定为贫穷人口，咁所以可以想象咧，其实无论个社会点样发展都好啦，都仍然咧会有咧系好一部分嘅人咧仍然都喺贫穷线以下啦。咁呢个嘅做法咧，亦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咧，咁就系佢咧净系计月入啦，头先讲住户嘅月入数字中位数嘅一半以下。就是贫穷人口啦，咁所以有啲嘅问题就系咧，可能有啲人士佢持有一啲嘅资产，譬如物业咁，咁但系佢咧就可能冇收入啦，或者系好低收入，可能系啲长者啦，咁都会仍然咧被界定为贫穷嘅，咁呢个系咪一个精准嘅揾到贫穷人口嘅做法咧？嗱，而家咧不如都讲讲而家嗰个情况啊，咁根据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20年咧香港嘅贫穷数字吓，咁啊根据头先嗰个定义咧，香港嘅贫穷人口咧就有165万，贫穷率咧就23.6%，咁对比起之前嗰年即系2019年啦，咁就149万咧。就上升咗都唔少嘅情况。咁呢个情况系咪一个即准确反映到香港贫穷问题嘅情况呢？咁当然啦，即头先都讲啦，就而家设立贫穷线有而家一啲嘅局限喺度啦。但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即可能佢有啲人士啦，可能佢嘅收入都系喺即中位数一半以上咁样啦，而家嘅定义咧就未必界定为贫穷人口，咁但系佢咧可能系低收入之中咧，佢亦都系要好多嘅生活开支，可能佢要负担租金啊等等嘅问题啦，咁都令到佢咧嗰个可动用嘅流动资金好少，咁变咗呢啲人又应唔应该界定佢做贫穷咧？咁所以早前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都喺度讲话啊，都听到呢啲坊间嘅讨论啊，咁都认为咧可以咧去到检讨修订咧呢个贫穷线嘅计算。方法， 系啊，因为我谂所谓中位数嘅一半咧，我自己觉得其实系一个比较机械嘅方式嘅，即系话你唔系用一个生活水平，只不过系用呢个咁样嘅不变嘅公式去画一条线， 咁你想象到咁就永遠咧都係有大約廿零% 嘅人貧窮嘅係嘛？即係你正當所謂常態分布嘅話，咁但係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唔同年代可能即係貧窮人士嘅面貌都係唔同。我哋第一就係話係咪純粹用一個在職嘅收入啦？第二就係嗰啲福利嗰度點樣計啦？而喺香港特殊情況就係我哋住屋嘅成本係相當相當高。咁如果一個人佢可能佢住劏房，同一個人係住公屋嘅話，咁就算佢差唔多嘅收入咧，其實佢嗰個生活水平同埋佢嘅可動用嘅扣除住屋嘅可動用嘅開支都爭好遠。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有一啲比較科學啲同埋反映嗰個一個理想或者一個基本生活水平嘅方式去量度貧窮係比較好。 嗯，咁好啦，就算真係咧係要去到修訂嗰個嘅貧窮線嘅定義啦嚇，咁而家即係譬如話揾到貧窮人口出嚟啦。是不是说全部都要帮晒呢？即是刚才讲啦，即是根据2020年的情况，香港是有成165万的贫穷人口。那是不是说这个的所有160几万人都应该要用一些福利政策去到帮他们呢？那都现在见到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措施呢，叫做政策介入啦。咁有一啲嘅现金啦，或者係非现金啦，或者係恒常或者非恒常嘅项目啦，係咪全部都计晒落去係一啲嘅扶贫措施，而去到呢就係扣减佢哋嘅，即係当睇完呢啲嘅政策介入之后佢哋冇咁穷啦，咁係咪就计呢啲人呢已经脱离贫穷呢？咁呢啲都係好多一啲嘅思考喺度。咁佢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我哋嘅电话係 1872311，大家点样睇而家嗰个嘅香港嘅贫穷状况呢？大家又觉得应该点样去扶贫先至啱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呢，何建中啊，我哋就请嚟呢，就係当日呢有出席呢个研讨会嘅一位学者，就係扶贫委员会嘅成员，亦都係经济学者，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庄教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嗱，你咧就喺研讨会上面咧就提出咧就系去修订呢个贫穷线划线嗰个方法，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建议 咧？嗱，而家贫穷线就系以家庭入息中位数嘅一半咁样定啦吓，咁一个相对嘅贫穷线，咁就冇考虑即系社会向前行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经济发展啊，因为如果咁样话，永远都会有即系穷人喺度嘅，无论你几先进嘅话。甚至系每人，譬如每个月派十万蚊俾你，咁啊全部都多十万蚊，都系嗰批人嘅。咁百几万入边咧，其实就纯粹睇收入咧，就未必可以睇到边个系穷嘅。因为有啲情况，譬如我如果系全职补习有收现金嘅，咁佢咪冇收入咯，亦都冇任何税单啊咁样。 冇一个有记录嘅收入啦，可能系。 系啦，咁我哋有啲政府部门其实佢有啲市民资产嘅一啲即系数据嘅，譬如楼啦吓。咁如果喺呢一班譬如貧窮百幾萬入邊咧，你再介一啲出嚟嚇，即係我哋用一個負面清單咧，就係有啲咩嘢就唔算貧窮，譬如有啲樓，咁啊樓啦嚇，咁啊車咧就唔係話價格都貴嘅，但如果你近年一兩年買嘅新車咧，呢個就應該係一個貴資產嚟嘅，咁所以應該有近年有新車，可能都即係我哋扶貧嗰陣時未必需要考慮去啦嚇。咁另外可能一啲比較。如果佢有一啲譬如優才户口咁樣啦，或者100萬以上嘅户口，如果佢自己報嘅話，咁呢啲即係佢如果唔用樓形式，用現金形式擺到咧，都可以即係將佢即係劃分出嚟，即係貧富貧緊就未必需要考慮呢批人咯。 嗯，咁所以你會即係見到啦，而家嗰個貧窮線嘅劃法咧，有可能咧係有一啲嘅唔準確嘅情況出現，即係將一啲可能未必真係好窮、有啲資產嘅人士都劃落呢個貧窮嘅人口啦。你會點樣建議去修訂呢個貧窮線啊？ 嗱，咁样就唔系话一定一条线嘅吓，可以有一个头先我讲，譬如一即系譬如负面清单啦，即系你有一啲资产以譬如车啊、楼啊或者金即系现金嘅形式存在咧吓，就可以唔需要考虑啦。咁另外再加啲譬如正面清单，即系话咩咧？即系如果你属于呢一类咧，你就已经系界定为贫穷啦。譬如有啲比较极端嘅贫穷嘅，譬如露宿者啦吓，一啲。公立醫院嘅長期病患者，或者係一啲住喺劏房嘅一啲單親家庭，咁你只要屬於係其中一類咧，你已經可以接受即係扶貧呢個即係幫助嘅嚇。咁將呢兩個清單加埋一齊咧，就應該會比較準確咧，就睇到邊一啲係貧窮人士嘅嚇。 阿莊生，我睇到你就喺嗰個所謂收入中位數之上加一啲嘅即係標準啦嚇。 咁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呢個其實我哋講緊係生活水平啊嘛，即係唔係一個純粹一個數字。咁我就諗起內地咧，而家就話消滅咗絕對貧困啦。咁咧，內地就通常有好似好興講兩個詞彙，一個叫做脫貧，一個叫反貧，即係點樣防止啲人反貧。咁其實我哋諗扶貧政策係咪都應該要咁樣諗咧？即係應該有首先就有一個比較科學嘅水平係。所謂絕對水平的貧窮或者非貧窮，另外就是話，好像剛才陸宇光所講，是不是要給多少資源呢才叫做完呢這樣、 當然如果我們是將人、即劃到這麼細就很難整個政策專門是即給一班人，譬如我們，但如果我們是扶或者 是派一些譬如關愛基金，這個這樣劃法就比較有意思，但如果你說要做政策幫助一些人呢，可能都要透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或者是俾啲教育機會啊，咁可能是會一啲譬如教育政策啦，即係在職再幫佢培訓嘅政策啦。咁但係你都好難避免，因為有啲人佢係一結構性貧窮，或者佢根本個生產力就唔高嘅，可能係一啲即係傷健人士啊咁樣。咁佢可能會就算即係你幫到佢咧，佢都未必可以揾到一啲比較適合自己嘅工嘅。咁我都係要多管齊下嘅。一方面咧，我哋要即係精準去劃分一批人出嚟咧，即係如果有我哋有資源就要扶一批啦。另外我哋都有啲政策係整體社會都要係防止佢哋反翻貧嘅。 嗯。即系你就建议去到更加精准咁去界定一个贫穷嘅人口啦。咁但系即系究竟用乜嘢方法去到扶贫呢？嗱，而家咧就政府有几个方法啦。咁包括一啲嘅现金嘅政策嘅介入啦，吓，即系譬如话系一啲综援啊、福利金啊等等，就系一啲嘅恒常嘅现金项目啦。亦都有一啲非恒常现金项目，譬如话系可能系一啲财政预算案、一啲纾困措施，咁就可能派发系消费券啊，或者系一啲嘅现金。嘅津贴俾全港嘅市民或者好大部分嘅市民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嘅，譬如公屋啊等等呢啲嘅非现金嘅福利。咁而家呢个定义底下咧，吓，即系现行嘅政策底下咧，系呢啲全部咧都会被视为政策介入，而去到咧就系计算究竟呢啲人咧可唔可以脱贫啊？咁但系咧就有好多嘅讨论啦，吓，即系究竟呢啲嘅非恒常现金项目算唔算系一个扶贫嘅措施咧？咁你又点睇啊？ 贫就冇可能长期咁样靠俾钱佢咧，就即系脱出嚟，因为社会资源都有限啦。我觉得最紧要就系释放贫穷人士嗰个生产力啊。如果仍有生产力，但系因为啲情况之下去生产，即系唔可以做嘢咧，政府系应该帮下手。譬如单亲家庭啊，佢可能系本来想做到嘢，但系因为屋企有个小朋友要照顾，咁我哋而家嗰个譬如独留儿童在家嗰个年龄，可能啊儿童去到16岁啦，咁但系16岁其实喺好多其他国家佢都系揸车噶啦，咁可唔可以降一岁降到15岁？咁已经释放咗一部分嘅妇女啦，咁或者延长退休年龄啦，咁可能系65岁以上都可能买到保险可以做到嘢，咁我谂主要系集中咧，即系如果佢可以做到嘢咧，就释放咗佢嗰个即系工作能力，就社会上就唔需要即系俾咁多资源，即系金钱资源落去噶。 嗯。 我睇到个报道咧，关研讨会你都提到一个观点，就系、是、其实个住屋成本好重要，即系又喺香港嚟讲，即系嗰个你所提到个可动用收入，即系可能系话减咗个住屋开支吓，个收入同埋个住屋嗰个水平，亦都系头先我所讲生活水平好重要一部分。你都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呢个我都系可能我哋香港特色嘅贫穷线好重要嘅 一环。系啊，因为我哋而家用收入咧，但系好多其他地方咧，譬如台湾去用一个都系用可动用收入嘅。咁咩叫可动用收入咧？就系即系有啲必须嘅，你使咗之后咧，譬如食物啦，或者系租金咁啦。咁香港同其他地方最唔同咧，就我哋住喺公屋人数特别多，有30%人口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同一个收入，一个住公屋，一个住租私楼，咁佢剩翻落嚟嘅钱系好唔同噶，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用，譬如扣咗一个主要嘅租金啦，然后先至计嗰个可动嘅收入，然后再定嗰个贫穷个标准啦，咁会比较好啲嘅。 嗯，咁仲有即系可能有一啲基层市民啦，佢住喺劏房咧，咁其实嗰个劏房嗰个嘅相对嘅尺租啊，都系比较贵一啲啦。咁呢啲系咪都系令到佢哋成为贫穷嘅原因咧？呢啲嘅譬如系必须嘅住屋嘅开支，系咪都应该计埋落去佢嘅可动用嘅收入嗰个嘅计算嗰度咧？ 系啦，即系如果系租私楼嘅吓，觉得呢个可以扣翻，即系将佢租私楼嘅租金扣翻出嚟，即系将个租金扣翻出嚟啦吓，租金嘅品质剩翻嚟嘅钱咧。就开嚟，即系再排一排比较啊，边个系即系比较贫穷啲啦吓。 嗯， 你会预计即如果你用你呢个方法去到更加精准找到贫穷人口嘅时候，相比起2020呢个165万贫穷人口嘅数字，精准嘅人口嘅计算应该会系几多咧？ 嗱，咁你睇你画几条线或者界到几多人出嚟啦。其实我哋个资源就相当有限啦。咁一般其他地方咧，佢可能譬如新加坡可能考虑最低个，譬如10%或者20%。咁我谂我哋可能再集中啊，即系再帮譬如10%到啦，因为而家系百几万都即系接近成20%嘅人嘅吓。咁我谂将呢条线再讲一半啦，咁就可能10%咧，咁我就应该有足够资源去帮佢哋噶啦。 好，吓唔该晒庄太良教授，多谢你。 好啊， 唔该晒 庄教授咧，就系经济学者，佢系扶贫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咧中大刘作德全球经济及研究金融研究所嘅常务所长嚟噶。咁何建中啊，即系都而家有学者提出建议啦，吓即系究竟点样可以更加精准咁揾到香港嘅贫穷人口出嚟咧？咁呢样嘢就对于即系政府嚟讲啊，那个扶贫措施有冇啲咩嘅一啲启示喺度咧？ 我谂而家其实我谂我哋个讨论都越嚟越深入同成熟噶啦，即系正如咩叫精准扶贫，精准系要针对乜嘢？所谓贫穷嗰个标准定义，咁头先阿庄教授都有提到，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继续即系深化呢啲讨论咧，令到我哋出嚟嘅政策会更加即系有效。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一度跌穿19000点关口，下午最多跌近690点，低见18829点，创近四个月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19000点，系跌517点，跌幅近2.7%。主板成交额超过1294亿元，科技指数跌近3%，金融股重挫，汇控跌超过6%，系表现最差蓝筹股，渣打亦都跌超过7%。水警总督察林婉仪前年9月追截走私船嘅时候堕海殉职，26岁时任男警喺社交网页留言抵死。受审之后被裁定一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成，裁判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处被告监禁10个月。被告被裁定2021年9月25号至28号期间在香港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在香港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即是在 Facebook 发布公开陈述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香港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者激起对其离叛，或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者离叛。屯門醫院有病人失蹤，一名65歲男病人下午近3点自行離開醫院一個腦神經外科病房。院方說保安員隨即在全院範圍和附近地區搜索，未找到病人。院方對事件非常重視，已經即時聯絡病人家屬和報警尋求協助，並全力配合警方的搜索行動。屯門醫院說那名病人身高大約1.6米，中等身材，灰白短髮，離開醫院的時候身穿灰色長袖衣服、牛仔褲，攜帶一個黑色斜孭袋和紅白間條袋。院方呼籲公眾人士，如果發現有關病人，請立即致電3661-5800，通知屯門警署或者致電999。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将会在今个月27号至到下个月7号到大陆祭祖，并且率团参与两地学生交流。马英九基金会话，马英九此行，3位家姐、1位妹妹将会同行，太太周美青有事不会前往，行程不包括北京。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在记者会话，將會有30多名青年與馬英九同行，將會前往相關省份，睇辛亥革命、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扶貧嘅問題啊！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哋嘅意見噶。何建中啊，咁早兩日咧就係有智庫就舉辦咗一個嘅研討會啦，就討論精準扶貧啊。咁當中咧都係請咗啲學者咧喺度分享一啲扶貧政策嘅建議啦。咁見到其中咧有周永新教授咧就係提出咗咧就係一啲嘅建議啦。咁包括咧就係可唔可以咧係考慮嚇用一啲嘅大灣區嘅資源喺內地咧，就喺一啲嘅退休村去改善長者生活質素，去到代替現行嘅院舍計劃啊。 呢一方面咧，就我工作嘅智庫都曾經做過啲相關研究嘅。咁、我覺得去大灣區養老咧，就有兩派意見或者有兩種觀點嘅。一種觀點就話香港地方細啦，就縮喺即係老人院嘅牀位唔夠，大家都知啦。咁政府亦都有一啲嘅通過賽馬會有一啲嘅計劃喺深圳同肇慶就設置安老院。咁一個支持嘅睇法就話其實喺內地養老咧，咁地方又大，空氣好，價錢又平，其實係一件好事。但係都有一啲人反映就話，其實老人家咧就唔係咁中意即係離鄉別井嘅，老人家就希望可以同啲即係家人。家人成日探佢就最好。咁如果一個人搬咗去肇慶，咁啲屋企人仲探唔探佢咧？另外就係話，如果啲屋企老人家係身體唔係咁好嘅時候，佢又係咪願意即係離開香港呢個地方咧？咁我諗兩邊嘅意見都有一定嘅意義，但係無可否認咧，我哋知道喺包括近年啊十四五規劃啊各方面，其實廣東都係希望可以促進到個跨境養老嘅實施。 嗯，咁都視乎即係嗰個政策係一啲叫鼓勵嘅措施啊，定係一啲可能係都叫做推動點樣嘅措施啦、啊。因為即係可能有啲人咧，即係始終可能佢嘅家庭網絡啊，佢嘅社區嘅網絡咧，都可能喺內地咧係比較多，甚至即係多過強過喺香港添。咁如果佢哋即係喺內地養老嘅話咧，有佢哋咧就自己係比更加適應、比較適應嘅地方添。咁因為香港都始終係院舍嘅。宿位即始终都是短缺啦，亦都系地方亦都唔够啦，可能亦都系个开支亦都系比较多啦，咁所以始终咧可能都有人会选择咧一个咁样嘅方法吓，咁而即政府都系有啲譬如广东计划等等啊，让呢啲喺内地养老嘅长者都仍然有咧系可以享受到一啲香港福利嘅一啲机会。 系啊，因为我哋过往做过一啲调查啦，亦都有啲研究报告发现就系话，我谂长者就算佢愿意去内地养老咧，佢最关注嘅都系医疗问题。咁佢哋普遍都對於香港嘅醫療比較信任。咁當然我哋而家有港大深圳醫院啦，可以用醫療券。咁但可能好多長者就話，如果我要去深圳，喺港大醫院，不如我搭多個站落香港睇啦。咁呢個我知道都係好多其實願意上去養老嘅長者咧都關心嘅，即係一方面可能想享用內地比較好嘅環境，另一方面都希望享用翻香港比較好嘅醫療嘅服務。 嗯，我哋電話1872311啊，咁大家又點樣睇？即係有學者咁樣嘅建議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咁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呢位講者啦，咁就係有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榮休教授周永新教授啊，周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盧宇光好， 你好啊， 何永忠你好， 不如都請你簡介一下你頭先，即係我哋頭先引述你嘅建議啊，喺內地養老嘅建議係點樣咧？ 首先咧就星期六嗰个研讨会咧就系、是、讲精准扶贫嘅，咁、样就即系其中即系其实我哋知道嘅香港有两批嘅即系人士咧，就系、是、即系你可以话系我哋今日扶贫嘅对象嚟嘅，即系主要嘅对象咧，一就系长者啦，二就喺低收入家庭里面嘅儿童咁样。所以呢两方面咧，其实我都提出，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善用，即系而家大湾区嘅资源咧，嚟到帮助即系呢两类长者同埋即系贫穷家庭或者低收入家庭嘅儿童咁样。咁样长者方面咧，即系努力我做嘅。即系贫穷方面嘅研究咧，就长者，我谂几十年前嘅时候咧，我哋好关心佢哋嗰个基本生活， 但自从有咗长者生活津贴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即系而家有70万嘅长者攞紧长者生活津贴，每一个月差唔多都有4000蚊。咁样基本嘅生活其实已经系解决到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个重点咧就点样样提高长者嘅生活质素。咁我谂呢个系即系我哋扶贫咧就唔系话。即系净系关心佢贫穷，即系我先系基本生活嘅问题，系成个生活质素嘅问题。咁我哋研究亦都显示，即系头先正如你所讲嘅，长者最关心，其实佢哋喺即系喺医疗方面，有人健康点都会越嚟越差噶咁样。咁我哋不过我哋觉得咧。首先我哋要明白呢，真係需要住院嘅人士呢，长者呢其实係占咗长者嘅人口唔会超过10%嘅。如果全世界嘅即係研究都显示，即係需要係院舍照顾嘅10%。其实90%嘅即係嘅长者其实都可以住返喺自己屋企里面。我就从呢个角度出发。依針對嘅，我哋唔應該淨係針對嗰啲少過10%嘅需要住院嘅長者照顧，而係整個即係到到今日，我哋差唔多有200万嘅長者退休人士，將來會更加多嘅時候，佢哋整個嘅生活質素係點樣？所以我就諗出呢個即係退休村呢個計劃。我20年前咧，其實都做過類似嘅調查。当时长者唔肯去大湾区嚟到养老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咧就系即系头先你哋都提过，医疗服务系唔好。当时佢哋觉得即系内地里边嘅医疗咧同香港相差好远。第二咧就系假设，如果佢哋都唔系需要住喺院舍里边，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去肇慶同埋鹽田，即係深圳兩個，即係香港辦嘅院舍去住。佢哋希望咧，其實即係因為住咗去內地嘅時候咧，親友嗰個接觸咧就減少，係呢兩個係佢哋當時最大嘅障礙嚟嘅。但我哋今日咧，我諗洪建中你都做過相類似嘅調查咧，就係、是。內地嗰個嘅醫療嘅照顧咧，其實係過去嗰20年咧進步咗好多好多嘅。而且咧就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如果係我哋去到深圳灣、深圳嗰度養老嘅時候咧，或者係去大灣區養老嘅時候咧，個重點就唔係佢哋有事又翻翻嚟香港裏邊嚟到咧係接受醫療服務。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参加当地的医疗的服务，得到适当的照顾。这个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大湾区里面很多城市都接受香港的居民在里面的时候是参加他们的医疗保险。这个解决了很多。第二呢，刚才讲到交通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有咗港珠澳大桥，有咗高铁嘅时候，根本交通已经唔系一个好大嘅障碍。即系我哋需除咗呢两个障碍嘅时候咧，我谂能够喺大湾区里边，能够有一个嘅退休村，俾香港居民有一个选择。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可唔可以喺即系大湾区里边，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生活嘅质素咧？我谂呢、這个。先至 係 成個退休村嗰個概念。 周教授啊，我睇一啲報章引述就話，你覺得而家喺肇慶同深圳嗰兩個老人院咧，啲成效都不佳，就不如即係結束咗佢啦。咁但係我又有唔同意見，其實會唔會與其結束咗佢，會唔會喺大灣區唔同城市，甚至可能好多人居住嘅廣州、深圳每個區，政府都可能資助一兩間老人院，會唔會方便呢？因為我諗長者就唔會因為你有资助而特登跑去一个远嘅地方，咁会唔会其实俾多啲资助，等多啲选择会仲好 咧？我谂咧，我当时嘅意思咧就系、是，与其话 对唔住啊，当时即系有呢两间嘅，即系喺肇庆同埋盐埕里边深圳嗰度有呢间院舍咧，就希望香港嘅需要住院舍嘅人咧，就去呢间两间院舍。但过往里边咧十几廿年咧，就好多即系需要入院舍嘅长者咧，佢哋就咁样谂啊。与其我去到咁远入去院舍里面，点解我唔等多两三年喺香港入去政府资助院舍呢？所以佢就情愿等多两三年，就唔想呢就去到咁远嘅一个院舍里面。我意思话，如果我哋个目的系纯粹系即系俾个香港嘅人等唔似香港院舍而走去呢啲嘅院舍喺内地嘅院舍嘅。大灣區嘅院舍咧就唔係好適當嘅，即係你結束咗佢就算啦。但若果我哋有咗退休村嗰個抗疫，有相當多嘅數目嘅長者喺大灣區裏邊退休嘅時候咧，當佢哋需要院舍嘅時候，佢哋亦都可以好似何遠忠你所講嘅，如果我哋有一啲嘅選擇俾佢哋入去內地嘅院舍，我相信內地其實我。知道好多院舍嘅情況咧，其實同香港都係好相似嘅，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選擇。但你要現在香港等候緊入住院舍嘅人走送佢哋，或者要求佢哋俾佢哋一個選擇去肇慶、去深圳，我諗佢哋又未必想。咁點解我唔等多兩三年入住香港嗰啲院舍咧？ 係。最後一條問題咧、就係、是你所提嘅退休村咧，就其實應該係俾一啲即係身體狀況好少少，而唔係需要有好大嘅照顧需要嘅老人家去啦。咁你有冇具體嘅諗法係點咧？係同內地嘅地方政府合作啊，同佢啲發展商合作啊，定係點咧？而香港政府又應該要投入幾多資源去促成呢樣嘢咧？ 我諗初期咧就最好呢個退休村咧就喺。即係由香港方面嚟到管理嘅，咁樣咧就俾個香港人咧有更大嘅信心，而且係一個即係我概念係一個社區嚟嘅，唔係話淨係即係少數幾千個或者甚至係即係淨係得一啲院舍喺度，唔係咁嘅意思嘅。即係喺個村裏面咧，其實係你有錢嘅人，或者係比較係有錢嘅人，或者係中等中產嘅，或者係甚至係需要香港嗰啲長身津貼應付生活嘅，都可以係即係入住呢個嘅即係退休村。呢個係一個社區嚟嘅，係一個退休嘅社區、養老嘅社區，俾個香港人嘅。如果有埋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嘅負責去管理嘅時候咧。我相信咧，香港好多居民会长者会比较有信心啊！吓， 即系会唔会具体嚟讲，可能系同可能某啲城市嘅区或者倾下，可能某有啲嘅发展商可能买一两栋落嚟，跟住交俾特区政府管理，会唔会系咁咧？因为都要睇下具体点样点做。 唔系一两栋楼咁少啊！我概念咧真系 好大 嘅，那个规模咧。去到50,000人嘅， okay. 即系成个差唔多一个屋村咁样样嘅形式，咁样咧就我相信，因为我哋香港有100多萬嘅长者嘅，我讲咧系一个退休人士一个嘅选择去内地里边，而且我哋根本知道而家有10多-20萬嘅长者，其实喺内地大湾区里边嘅系养老嘅，咁只不过系我哋更加。擴闊呢一個嘅即係範圍同埋選擇俾佢哋，同埋咧俾佢哋更加有信心。而且我覺得咧，即係最近譬如房協咁樣樣，你有一啲咁樣嘅即係你放幾十萬裏邊可以住個世，好受歡迎啦。係啦，長係富貴屋啊，先我哋講話長者屋。呢個概念，我哋20-30年前開始。即系攞出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受欢迎嘅。但系咧，最我谂近呢10年8年，大家都好接受嘅。我相信同一理由，你攞得几十万，然后佢住过一世。你喺深圳嗰度，如果有个即系住嘅地方，更加比香港嘅富贵屋可以话长者富贵屋更加宽敞嘅，而且有一个社区喺度嘅时候咧，我谂嗰个受欢迎程度应该系。 同香港差唔多噶。 OK 吓，周教授又想请教埋你咧，有关于青少年扶贫嘅方面啦，因为咧你都提到话系可以善用大湾区嘅资源咧，系去到提供一啲嘅青少年学习营，去到帮助改善跨代贫穷。你个理念系点样噶？ 我理念咧好简单嘅，即系而家低收入家庭嘅儿童咧，最大嘅问题咧，佢住屋系好狭窄嘅，咁样佢。即係喺咁樣嘅活動空間裏面，根本即係唔能夠係。如果你改善唔到嘅時候嘅，其實即係你做其他嘅，就算你係共享明天計劃，即係俾一個俾錢佢，或者係有一個嘅指導啊，即係嚟到俾過佢嘅，我諗個成效唔係好顯著嘅。我就咁樣諗，即係依啲嘅兒童佢哋。周末嘅时候，佢哋父母通常都要翻工嘅，因为去低收入家庭啦。同埋到圣诞节嘅时候、暑假嘅时候，佢哋即系其实困喺屋企里边，亦都发挥唔到即系一个针对佢哋需要嘅一个计划咁样。所以我就谂下，可唔可以，譬如周末嘅时候，香港有咁多青少年中心，其实。可以俾佢哋有一個學習嘅營咧，到暑假，到一啲長假期嘅時候，佢哋可唔可以內地，即係嚟到係即係俾佢哋一個學習機會嘅，而且學習機會咧，我係特別即係過去嘅研究咧，就發覺佢哋喺幾方面係比較舒適嘅，第一個語言能力、社交嘅技巧，同埋佢哋嘅視野。同埋佢哋嘅自信心同埋自我形象都系比较系低嘅，咁样我哋所以学习型咧就唔系叫佢哋去玩或者系补习翻，唔系咁嘅意思，而系俾佢哋透过一啲咁样群体活动嘅时候，一啲比较长时间嘅学习型里边嘅时候咧，提升头先我所讲嘅几个嘅能力咁样样，咁样我谂咧就好过佢哋。放長假嘅時候，你叫佢喺屋企裏面即係一百尺都冇咁樣，你叫佢點樣樣，即係冇乜意思嘅，係嘛？ 但你又認為點解呢個學習營要喺大灣區度舉行咧？喺香港舉行又得唔得咧？ 我諗香港如果你有地方一樣得嘅，不過我諗咧就好似即係個意義就唔係咁大嘅，因為譬如話我做一個細路仔嘅時候，我初中生。如果我是到长假期，我入去一个嘅营地喺香港里边，即系好想有或者有时候想翻翻屋企啊咁就咁。但如果你而且香港亦都唔系咁多营地啦，长假期嘅时候，我谂好多营地都即系都爆满嘅。咁样睇下可唔可以喺大湾区里边有相类似嘅。即系嘅资源能够用啊！我相信嗰个选择性会好啲，同埋离开自己屋企嘅离开香港，我相信嗰个嘅即系注意力集中点就又好啲嘅。咁你密集式咁样，我举个例子啊，譬如以前咧，我哋成日话要补习英文，我谂今日过去哋语言能力喺普通话里边有进步嘅。对于佢哋嘅学习好多方面，将来嘅晋升啊、劳动啊，相信都有好大嘅帮助喺里边。你若果住到一个月喺暑假里边，喺内地里边、那个环境里边完全讲普通话嘅，我相信佢哋翻嚟个普通话系进步咗好多啦。咁样即系等于有啲细路仔以前嘅送佢哋去英国学习英语，参加啲英语班，唔系一样道理系嘛？ 仲有你有一个建议咧，上次喺研讨会嗰度咧，就话建议将现时雇员5%嘅强积金供款，就抽取当中嘅20%咧，就用于呢个支持长期医疗照顾。有个谂法又系点咧？ 我谂法咧就系而家即系强积金积累咗一定嘅钱啦，咁样样嘅时候咧，我谂而且加上而家长者生活津贴嘅时候咧，我谂以后嗰个嘅。退休人士基本生活咧，应该可以保障得到嘅。但系咧，就反为长期照顾咧，即系需要转养费用咧，你叫佢储蓄系冇意思嘅。反为咧，如果佢能够将譬如喺公办之五 4%咧係仍然係即係放翻喺強積金嗰度，但1%咧就用嚟參加一個嘅長期照顧嘅醫療保險。啊，依個咧就係全民性嘅，或者我哋知道嘅醫療保長期照顧咧，頭先我提過。10%嘅長者先需要一個服務嘅， okay. 你個保險制度將個資源夾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可以應付呢個問題啦。 好，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啊，同周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 多謝。 周永新教授咧就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榮休教授嚟噶。咁何建中啊，有關於精準扶貧，究竟嗰個精準同埋咧係扶貧嘅措施，都仍然咧就有待討論嚇。咁我哋下次再傾先。咁我聽聽6:00前嘅交通消息。 好啊。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南区香岛道跟住浅水湾道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两边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港岛入口之后就系九龙入口啦，咁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排到去油站，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建中啊，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政府提出对于众筹活动嘅规管框架吓。 系 其实咧就早前啦，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咧喺去年嘅12月咧，已经公布咗咧有关于加强规管众筹活动建议嘅咨询文件啦。咁啊，展开咗3个月嘅公众咨询。咁今日咧嚟到3月20日咧，就系咨询期嘅最后一日啦。咁都见到有唔少嘅团体咧，都喺呢段期间咧发表咗意见，当中咧都对于呢个建议嘅规管框架咧，就提出咗一啲疑问。 系啊，咁众筹就尤其是近呢几年咧，网上平台系好盛行啦。咁政府就其实原意就系希望可以堵塞咗一啲即系法律规管嘅漏洞。但系有一啲个别嘅建议都有争议性嘅，譬如话捐款者系咪一定要实名啦？譬如话系咪一定要喺香港？註冊啦，或者喺香港開銀行户口啊，咁樣。咁我諗重要嘅就係話，一方面有規管啦，即係防範一啲法律上嘅風險，但另一方面亦都唔應該去扼殺一啲即係機構佢即係合理或者合法嘅籌款嘅方式咯。 或者講多少少背景先啦。咁大家都知道咧，近年咧就香港都多咗唔少嘅一啲眾籌活動。咁都因應住咧喺通訊科技啊，或者網上面咧係更加盛行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嘅一啲嘅眾籌活動都出現咗。咁有一啲嘅眾籌活動咧，咁其實可能係有一啲人士就有一啲嘅研發啊，有一啲嘅創業嘅一啲建議，咁希望咧去籌集資金啦。咁於是咧就喺網上面眾籌。咁就希望咧，系可能以一个嘢换股权嘅方法啦，或者系借贷嘅方法啦，咁去到咧系向公众咧系筹集资金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因为即系唔同嘅理由啦，例如系一啲嘅公益啊，吓一啲嘅慈善嘅一啲嘅目的啊。又或者甚至系啲嘅政治目的啊，都有人咧就试过喺网上面咧就系发表一啲嘅众筹嘅活动嘅咁。咁但系政府就早前话啦吓，喺呢份嘅咨询文件里面都话，咁其实咧就近年都出现咗一啲嘅众筹平台上面嘅风险啊吓。咁包括咧就系有啲嘅众筹平台咧，咁佢突然间系因为种种嘅原因啦，咁佢就资不抵债咧，就终止咗营运。咁一啲嘅捐款人咧就可能冇办法去到攞翻佢哋嘅资金啦。又或者系 咧喺呢啲嘅众筹人士咧，佢并冇披露晒咧佢所有嘅一啲关于目的啊、吓资金用途啊等等嘅资料。咁有一个咧系当呢个项目出现失败嘅时候咧，就出现一啲系不公平嘅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另外有啲人咧，甚至将嗰啲嘅筹款嘅所筹翻嚟嘅款项，用喺咧就唔同佢呢个嘅筹款目的上面嘅用途方面都有，甚至咧有啲人咧系提出一啲嘅违法嘅问题咧，都系有存在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政府就提出咗一个嘅众筹规管嘅框架啦。咁包括咧就系话咧就要求咧一啲嘅众筹嘅人士咧吓，咁要系去申请咧就许可啊。咁政府咧就将会建议咧成立一个众筹事务办公室啦。咁而咧就系一啲嘅众筹活动咧就需要咧事先向呢个众筹办公室咧就提出申请啊。咁并且咧就头先都讲啦吓，咁可能就建议喺一定嘅额度嘅一个筹款上面咧就要求实名制啊，亦都要求咧众筹平台啦或者系一个众筹所需要存入嘅户口咧都喺本地咁去开立啦。咁就引嚟咗好多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啊或者一啲有做过一啲慈善筹款嘅人士咧嘅一啲关注啊。 系啊，我谂尤其是嗰个实名制可能都会引起关注嘅。因为即系虽然我哋讲紧众筹，好似系一啲即系一定系通过网上高科技，但我理解其实佢亦都适用于一啲传统嘅筹款嘅方式，系嘛？即系我哋有好多嘅慈善机构、慈善团体，可能就做一啲电视嘅节目吓，或者一啲嘅晚会咁啊，可能就公开筹款。咁我哋即系由细到大都见到嘅。咁但系系咪一定要规定所有人都要提交真名咧？吓，即系个无名氏系咪可以捐100万俾东华三院咧？咁受唔受影響呢？咁我諗呢個都幾值得去爭議，都係要平衡翻嗰個私隱同埋嗰個監管嘅需要。 你頭先提到一啲即係傳統主流嘅一啲慈善機構咧，如果佢要做一啲嘅籌款活動咧，咁有啲人又指出啦，其實而家已經有咧就係呢個嘅條例相關嘅條例咧，去到規管呢啲慈善機構嘅一啲籌款嘅活動噶啦。嚇，咁即係講緊咧係講緊88条啦嚇。咁講一啲社福機構咧，如果要係籌款嘅話咧，都需要向咧就即係社署嚇去申請一個許可證啦。咁所以有啲人又問啦啊，咁點解嚇需要咧係有一個新嘅一個眾籌嘅法規去到規管一啲眾籌嘅活動咧？咁另外咧亦都係如果係有一啲嘅違法活動係出現咗嘅時候咧，咁今次嘅規管框架咧亦都係建議執法部門咧可以向活動嘅負責人咧係提出檢控啦。咁啊嚴重嘅咧可以判處監禁啦，而亦都咧係建議向一啲非法眾籌活動提供資金嘅捐款人咧，亦都同樣咧係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啊！咁亦都有令到有啲人咧去關注啊，點解捐款人都有機會喺一啲某啲情況底下嚇，某啲違法嘅情況底下要負上刑事責任咧？捐款人能唔能夠真係完全咁掌握嗰啲發起眾籌人士嘅一啲背景同埋佢用嘅錢嘅目的咧嚇？咁呢個有好多嘅關注存在喺度啦嚇。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嚇，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大家點樣睇呢個嘅眾籌活動嘅規管框架咧嚇？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都請嚟一個嘅團體同我哋傾下。劉建中電話旁邊咧有關注眾籌規管聯盟嘅發言人。亦都系香港基建协会中心主任苏美英啊，苏美英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啊。 嗱，早前咧，你哋就同另外嘅一啲嘅病人组织咧，咁就组成呢个嘅规管众筹关注众筹规管联盟啦吓。咁你哋想就住即系今次政府提出呢个嘅规管框架，有啲咩嘅意见啊？ 我哋呢啲小团体啦，咁其实都有几方面嘅关注啊。第一咧就係、是、其實如果有啲眾籌嘅時候，我哋又要申請啦，咁會唔會其實我啲小團體其實人手已經好唔夠啦？但佢花好多時間處理咁多大量行政嘅工作，咁呢個已經係頭痕嘅嘢啦嚇。咁另外其實好多小團體都未必有職員去處理添，咁如果靠佢哋嘅病友或者家屬去做嘅時候，其實都好大負擔。本身佢哋又要照顧屋企啦，又要去運作個會，但係仲要花啲時間去考量呢啲嘅工作咧。簡直係即係百上加斤啦、啊、呢方面。咁、同時間咧，我哋都睇到其實眾籌呢個定義咧，佢又冇好明確。頭先所提及啦，如果係一般嚟講嘅眾籌，我哋都係話緊一啲就某一啲嘅病類或者藥物咧，需要去眾籌嘅時候咧，就好似簡單啲。但如果你眾籌牽涉咁我哋一啲嘅 日常的捐款安排，因为其实很多小组织现在都兴一些 PayMe 啊 PayPal 都是线上，即是除了实体的一些捐钱啊或者支票之外。咁、如果呢啲牽涉在內，其實即係都係加劇緊嗰個申請嘅負擔啦，都係因為你咁廣啊嘛，咁所以好多小團體都好擔心呢樣嘢咯，嚇、啊，同埋就到實名制呢樣嘢，其實好多有心人士係履行緊啲社會責任，想捐錢俾我哋，但佢又唔想不求回報啦，年收佢都唔俾，即係唔使我哋俾嘅，咁其實好多無名氏同我哋捐錢，但如果我哋即係真係有呢啲嘅啊實名制嘅時候，會令到啲有心人可能會有機會卻步。咁其實我哋嘅生存空間好多時候都靠啲捐款去維持會嘅運作，所以小團體都好擔心咯。其實香港都係一個樂意捐助嘅文化嚟嘅，但係呢啲嘅文化如果受到一啲限制，會唔會窒息咗呢啲嘅善舉啦，同埋我哋嘅生存嘅機會咯？ 嗱、不如都問多少少現行你哋機構或者你哋病人嘅社群之中啊，嗰、那個籌款活動究竟係點樣做啦？因為頭先都講啦，其實關於慈善機構嘅籌款活動咧，而家已經有一套法規噶啦，咁係要有係向咧就社署去到申請呢個嘅許可證啦，咁喺即係呢個公眾地方進行慈善同非慈善性質嘅籌款活動啦。咁你哋而家做緊嘅啲病友籌款嚇。其实是不是落入这个社署的筹款活动的规管之中的呢，还是其实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去到筹款，而接下来那个众筹的规管框架可能会在这些活动里面是用得着呢？ 是没错的，如果在现行的社署制度之下呢，有些即是不是公众的地方呢，还有一些去筹款，例如在街上卖旗啊，或者是一些的义卖，我们一定会申请社署。咁呢啲我哋一啲嘅機構其中個模式啦嚇，咁呢啲行之以常㗎啦，其實都已經係做開喺我哋嘅會務裏面其中一部分。但係除咗呢 part 之外咧，有啲係一啲私人地方啦，例如喺我哋一啲嘅活動裏面酒樓啊、茶聚啊，或者一啲嘅晚會啊，又或者喺啲學校裏面嘅一啲舉行啲嘅籌款活動，其實就唔使嘅過往。但假設如果真係要嘅話咧，咁即係呢啲連埋呢啲都要包括在內被。去審查或者去申請，同埋一啲派單張啊、寄捐獻封啊，咁我哋喺網站披露我哋捐獻資料啊，咁如果都係牽涉咗，咁可想而知個範圍覆蓋曬，基本上我哋會裏面日常嘅即係收支來源嘅途徑，咁嗰個就影響力就好大，所以我哋好擔心咯、 系，我谂我睇到佢个建议咧，有一啲就可能对你哋影响不大嘅，譬如话要喺香港登记啊，或者香港银行户口啊，咁我相信你都有啦，系咪？咁啊，你主要最担心就系话，可能现行做开嘅一啲嘅众筹嘅活动或者网上活动咧，就有好繁复嘅手续程序要去跟循。咁啊，我都睇到有啲学者就提议话，系咪可以收窄翻规管范围？譬如可能系大金额以上先需要。实名啊，譬如100万以上，或者是尽量政府简化嗰个处理众筹申请个程序同时间，咁又会唔会可以令到你哋觉得比较安心啲咧？ 坦白讲，我哋都试过啲大额嘅捐款嘅组织都有，咁嗰啲都系话我好低调嘅，唔好出我名，唔好明谢我啦。咁佢話我捐做完善事就算㗎啦，因為我都諗住淨係幫個病友，我都唔使咁多高調。咁我好難確保，即係之後佢哋會係繼續願意咁做咯。呢、這個真係好難，係啦。同埋就始終嗰、那個當成嘅資料或者名，我係咪咁適宜咁樣披露俾第三者咧？因為佢純粹對我哋一線舉嘅行動啫嘛。咁、我將佢嘅名俾你，咁都喺一個嘅社會上面，而家都係好有保留噶嘛呢樣嘢嚇。對於一啲第三者嘅資料嚇，咁、我覺得呢個都有商榷嘅餘地咯。同埋嗱，呢啲咁多擔心，呢啲好多嘅疑問地方，整個嘅即係嗰個諮詢期係幾咁短，同埋幾咁其實唔係好知哦。我都係人哋話幫我聽，我先知原來有呢件事。所以嗰個消息上面又唔靈通，跟住我哋有咁多疑慮，業界又冇一個好清楚嘅共識。其實香港有幾千間呢啲組織噶嘛，究竟業界係咪已經係好充分有個共識咯？我又唔見得好似係，因為你冇一個地方實體去做一個公開嘅諮詢啊嘛。咁純粹一份文件，咁呢啲疑慮好難去釋除嘅，真係。 剛才關於一些本地的要求，包括是這個眾籌平台需要登記指定一名在香港的代表，眾籌需要得到是需要存入一個本地的銀行戶口等等這些本地化的要求，其實你們個是不是真的都全部眾籌的活動都是符合到呢？你們有沒有試過一些眾籌活動可能牽涉一些即境外的不同聯繫的呢？ 哦，咁啊，呢方面比較少啲境外，同埋其實我哋呢啲團體都已經係受社團註冊啊、公司法啊，或者係免税法88監管噶嘛，所以本身我哋團體已經係有一定認受性。而縱然我哋都有同一啲嘅眾籌平台合作，咁嗰啲都係合作長期夥伴，對佢哋都好充分了解同埋認識噶啦嚇。只不過我覺得呢個咁一刀切嘅時候，對一啲恆常同埋一啲我哋已經做開歷史悠久又信譽良好，本身都係默默地為即係香港去做一個付出嘅時候，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哋嚟講好大影響咯。 嗯。你哋譬如话今次嗰个嘅立法或者系建立规管制度嘅目的咧，亦都系防范一啲违法嘅事件发生啦吓。咁啊，包括咧就系赋予执法机构咧可以去到查阅翻咧就系嗰啲嘅过数嘅资料啦，以及咧就系可以咧系对一啲嘅筹款人士啦，以及咧甚至系捐款人咧都有机会咧系要求佢哋系即系遇上一啲违法嘅行为咧，系可以咧就系佢哋要系负上刑责嘅。你点样睇呢啲嘅关于刑事罪行嘅一啲规条咧？ 正如所讲啦，香港就呢啲咩洗黑钱啊，同埋呢啲咁样嘅即系舞弊啊，或者欺诈嘅，其实警方都一直都有呢啲咁样监管噶啦，都系列为一个刑事罪行会追讨噶嘛。咁其实都有警方嘅即系配合或者去支援。咁点解仲有个咁即系一个新嘅部门去再处理呢？因为本身香港都有噶嘛，呢啲都继续喺度打击紧噶啦。 嗯，明白。好啊吓，多谢晒苏美英，多谢你啊。 嗯，多谢两位主持，好， 多谢你， 多谢。 苏美英咧就系关注众筹规管联盟发言人，亦都系香港基建协会中心主任嚟噶。咁何建中所以都见到咧，其实而家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或者唔同目的嘅一啲众筹活动啦。头先讲即系关于病友方面嘅一啲筹款活动咧，都系经常有出现嘅吓。咁究竟啊嚟紧嗰个嘅规管框架嘅建议会系点样咧？大家觉得系有冇啲咩地方系可能系觉得有问题嘅咧吓？咁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都请嚟一位人士，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施丽珊你好， 系大家好，系。 嗱，你哋今日咧都喺报章上面咧就系写咗一篇文章咧，咁就系回应翻今次政府咧就住众筹活动嘅建议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你哋都有讲到话系有好多嘅关于唔合理啊或者唔可能做到嘅一啲情况，边都请你讲下嘛。 系。 吓，请你讲下你哋有咩关注？ 嗱，如果其实众筹咧喺国际间依家其实多数都系规管一啲涉及一啲财务汇报嘅众筹嚟嘅，系啊，咁我哋都有讲过，其实如果佢依家我哋就惊嘅就系对于一啲即系慈善嗰啲咧，即系规管，我哋就觉得就一个大问题啦，同埋有啲比如依家有时啲慈善嘅啲众筹嘅平台，其实佢都唔喺香港添。或者甚至佢有啲籌款，其實亦都唔係籌俾香港添。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懷疑，究竟點樣規管法呢？咁另一個就係、是、好多佢依家就係好多，總之你關乎網上啲嘢都要去登記啊，要去申請啊，或者要通知啊。即係如果你係家庭，咁我哋覺得就對於慈善團體嚟講，你係比較難啲，因為其實人手啊各樣嘢都比較難。咁一個眾籌嘅平台其實係俾咗即叫做自然團體比較一個。即係容易啲同埋行政簡省啲嘅方法去籌款，咁但係其實唔係冇規管㗎嘛，因為其實有一個慈善88牌，同埋亦都係嗰個社福嚟處個慈善監管都係同埋好多 NGO 其實佢哋都係要喺無論係慈善啦，同埋喺有限公司嗰度都要交一啲報告啊，同埋一啲即係核數報告嘅，所以我哋覺得其實依家現有嘅法例或者嗰個規管，其實對於一啲慈善團體呢啲嘅規管其實已經足夠咯。咁另一個就係佢講話要捐款者會因為嗰個非法眾籌而負刑責嗰度，我哋覺得都唔合理嘅。因為其實捐款嗰陣時，有陣時佢哋都係只係知道哦，有啲係做善事啊嗰樣。 樣嘢，咁你唔知嗰、那個籌款嘅人其實最後咁嘅改變目的啊，定點樣啊，你好難咁樣噶嘛。咁如果捐款人要負責任，就我哋就覺得太過嚴苛，同埋就好無辜咯。 Okay. 施立新剛才提出咗幾個問題咧，我哋翻嚟再詳細啲去逐一傾下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政府早前咧就住加強規管眾籌活動咧，就係發出咗一個嘅諮詢啊，公眾諮詢啊。咁今日咧就去到諮詢嘅最後一日啦嚇。咁唔少嘅一啲社會人士啦，一啲嘅慈善團體咧，有提出一啲對於今次規管框架嘅建議嚇。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電話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傾緊嘅。请翻佢出嚟先，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 嗱，不如我哋从即基本再讲起先啦。嗱，点解今次政府要提出一个众筹嘅规管框架咧？就因为话咧，而家系冇一套咧就住众筹而作出嘅一个规管嘅。咁头先讲到话，就算系一啲慈善机构嘅筹款要向社署咧申请许可证都好啦，都系讲紧咧，其实一啲公众地方所进行嘅众筹筹款活动吓，咁所根据嘅咧系簡易程序自序條例啊，就並不是咧就同嗰個嘅慈善啊或者籌款目的咧本身嘅，甚至咧亦都係近年嘅網上眾籌咧，亦都係冇辦法規管到，所以先一套咁樣嘅規管框架，你點樣睇咧？ 我哋就覺得其實依家基本上大部分嘅籌款，就算係有陣時對外眾籌啊，嗰樣嘢咧，其實有啲如果關乎社福利處有啲嘅項目，都係要同社福利處申請嘅。係啊，就算唔係佢資助啊嗰啲，其他嗰啲。咁當然有一啲係比如我有陣時我哋試過最近嗰次物就係聖誕禮物咯。即係我哋就係籌款俾即係我哋揾人捐款俾啲小朋友去買一啲上翻學鞋啊，或者係一啲運動用品作為一個聖誕禮物啦。咁我哋後屘籌足，咁我哋就喺網上面，即係我哋嘅網頁啊，同埋喺我哋嘅嗰個Facebook 啊，呼籲啲人捐款啊，甚至喺報紙嗰度嘅。咁如果呢啲你臨急臨忙要去申請啊，各樣嘢嗰啲真係唔容易咯。但我哋其實用嘅錢 NGO 收嘅錢，其實你全部啲嘢都要報告曬喺個帳目度噶嘛。咁跟住你亦都有啲 audit report 啊，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就算你話嗰個項目未必係經過點樣去批啊，咁但係其實最終你都要喺嗰個報告入面係去顯示翻你所有嘅一啲錢啊點樣用啊，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我就覺得唔係太擔心呢方面咯。 系啊，即系你觉得现有嘅有关于社署许可证嘅规管已经可以足够啦，系咪啊？ 系啊，同埋所有一啲嘅你财务上啊，咁因为好多 NGO 都有几项登记嘅，一个社团啊，一个系有限公司，一个系慈善啊，咁呢啲全部你啲账目都要俾公众可以要翻阅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就唔系太担心佢哋会有啲咩问题。系啦 ，OK， 你哋喺即系文章中提过，就话有四大问题啦，吓，即系社区组织会觉得而家呢一个即系建议，咁同埋头先你好似你所讲就话，你觉得现有嘅监管都足够，咁其实你有冇一啲具体嘅建议咧？ 我谂其实政府都有惊一啲咩国安嘅问题啊，或者系啲黑钱啊，咁依家其实我哋都有呢方面嘅规管噶嘛个法律。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有边一啲你觉得如果佢修改咗，你觉得系可以接受，或者有冇一啲具体建议可以点样，即系令到政府达到个目的，又唔会对于你哋 NGO 个影响太大嘅？ 我哋其实觉得，如果佢要规管咧，其实一国际间通常咧系规管嗰个股权同埋债务众筹同埋点对点嘅借贷嘅。咁呢个就系想保障一啲即系公众佢哋投资嘅时候，即系落入一啲被骗嘅嗰个骗局。我哋觉得应该要分辨到呢样嘢咯。系啦，咁如果系我哋觉得如果系规管就聚焦规管呢两样嘢，咁因为你都知道香港人好多人俾人呃钱噶嘛，咁投资啊都好大嘅问题，咁我哋觉得尽量就避免就唔好去即系规管嗰、那个即系慈善捐钱啊或者报酬适宜就适嘅众筹嘅， 咁令到嗰啲嘅志願團體有多啲嘅空間，可以用快脆啲去籌款啊，或者應對一啲社會嘅變化。即係比如我哋其實抗疫期間，我哋都係透過一啲即係網上啊各樣嘢，咁有啲人好快脆可以捐款，咁你先幫到個社會噶嘛，都係。 咁如果外國團體咧，如果外國團體政府就理論上監管唔到噶啦，咁而家呢樣嘢你覺得做唔做到呢？ 其實佢就算佢想要監管佢，佢都未必監管到。同埋如果係咁，你可能令到一啲，其實我哋可以令到國際間互相去交流。比如有啲窮啲嘅地方，佢嚟香港籌款，或者我哋去其他嘅地方去籌款，或者甚至一啲國際平台幫我哋去籌款。咁其實呢個係促進呢、這個即係個社會嘅互動啊，同埋互助。其實呢個係好嘅。咁如果你又要又未，佢又未必有得可以喺香港登記到，佢又要有實體嘅地址嘛。咁你點咧？同埋都你會令到啲人唔想嚟咯。 嗯。 咁你咪會影響咗嗰個大家嘅交流啊，同埋嗰個促進咯。 啊，即係當然，如果係一啲即係國際知名嘅非政府組織，咁當然就唔會有問題啦。咁但係而家政府即係好關注嘅就係咧一啲可能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啦、啊，甚至係支持恐怖活動呢啲違法行為嗰 啲 嘅眾籌啊。 如果佢哋查到，一樣都照拉到人噶嘛。 嗯、 即係現有嘅法例已經可以令到佢拉人噶啦。就唔需要再搞一个即系众筹嘅，再去监管，即系管上管咯。依家变咗系啊。 咁如果话即系关于地域方面嘅一啲规管建议啦，即系包括话系即系无论系啊嗰个嘅众筹所举办嘅目的系地点喺边度都好。咁如果只要系向咧香港人或者团体咧系进行线上线下嘅筹款咧，都要先向咧就系新设嘅众筹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 我哋 觉 得 你点 起码咧你就唔好管，如果佢咧纯粹外国佢嚟香港筹款系俾其他，比如非洲投翻俾非洲。 嗯 咁你管佢做咩呢？你管唔到嘅喎，明唔明啊？佢又唔会同你登记，又咩？咁最终佢唯有唔筹咯。佢又登记唔到，佢又冇办法去同你登记，因为呢啲全部喺网上操作，佢人都唔喺香港噶嘛。 嗯嗯。 咁其实大家信唔信佢咁解嘅啫嘛。 嗯。 系啊。 要求呢啲嘅众筹平台啦，系喺香港有一个嘅代表去到登记咧，系咪一个可行嘅方法咧？ 我个觉得唔系好可行咯。佢最多咪唔嚟你度搞咯，又或者佢就算佢喺度咁，你都佢人都唔喺度，佢点嚟飞嚟香港咧？ 嗯， 系啊。 另外个规管嘅建议咧，亦都话系众筹者咧要喺香港咧就系开始一啲指明嘅本地银行户口啊，或者系众筹所得嘅款项咧系必须要存入一个本地嘅银行户口。你 又 觉得对于系啦， 又系难搞咯。香港啲户口都唔系咁易开嘅，跟住另外嗰个人又唔喺香港，佢点飞过嚟香港开户口呢？ 嗯， 系啊，又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头先你都讲好多一啲海外嘅情况啦。其实而家一啲海外嘅活动啦吓，或者系海外嘅一啲筹款目的啊，而喺香港咧系到筹款个情况普唔普遍嘅？ 都会有一啲嘅，同埋有啲国际平台係俾人哋去，你自己去上去网嗰度，佢就帮你去发出去俾好多人睇到你嗰个你自己嘅筹款目的㗎嘛，个都有㗎嘛。咁另外就係、是、有啲就係佢喺外国嘅有啲困难咁嚟香港筹。但你话算多唔多网上嘅就都有一啲囉，但又唔算话喺香港活跃得好紧要囉，我觉得係。 嗯。傾埋刑責嗰個問題啦，頭先我哋都有引述到啦。咁如果嗰個嘅籌款嘅活動咧係涉嫌違法啦，嚇頭先都講啦，可能係黑錢啊，又或者係咧一啲涉及係危害國安啊等等嘅活動嘅話咧，咁都而家今次嗰個嘅規管嘅一個建議咧，都係可以俾執法部門咧向活動嘅負責人咧係提出檢控嘅，亦都係講緊係可以係循公訴啦，或者簡易程序咧都可以進行檢控啊。情節嚴重咧，可以去到判處監禁啦。捐款者咧都可能會負上一個刑事責任。你又點睇呢啲嘅建議？ 我哋覺得捐款者要負上刑事責任就慘啲。因为第一其实佢未必完全即係掌握晒佢所有呢个机构嘅有个行为㗎嘛，同埋佢嘅讲法系讲话最初可能佢系纯粹一个捐款一啲慈善嘅嘢，跟住佢无端端转咗去一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咁佢嗰个捐款人都会上身嘅，点知佢会转改变目的呢？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就捐款人应该真系唔好负上刑责，如果唔系你系即系不鼓励人哋捐款囉。咁大家当佢好惊嘅时候，佢咪乜都唔捐咯，咁咪最安全咯。 嗯， 咁你咪變咗好多時你想鼓勵即係社會人士慈善啊，去盡量去相信一啲人啊，去盡量去，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一啲社會嘅一啲人道嘅救援都係好需要就係好多人有慈善善心㗎嘛。咁如果我哋咁樣令到大家都有個驚嘅時候，咁就會即係唔鼓勵個捐款嘅時候，就會好多問題囉。咁你好多政府又唔會資助曬你所有嘅活動㗎嘛。咁亦都甚至有陣時政府都鼓勵，其實民間都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參與嘅社會社區互助㗎嘛。咁我就覺得就唔應該係捐款人，無論咩情況之下唔應該負上刑責囉。 新成立咧，即系建议中新成立嘅众筹事务办公室咧，咁当然佢会去到审核咧，究竟众筹申请人咧系咪一啲诚实啊、信誉良好啊、同埋可靠嘅一啲众筹人士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可能咧会施加一啲嘅众筹上面嘅条件噶。咁包括咧就可能话系，如果筹款人就住超过某一个嘅捐款水平以上嘅捐款咧，就要推行实名制吓。你又点样睇呢啲嘅建议？ 又系嘅，有啲捐款人其实佢系唔好想即系出个名啊，或者佢甚至唔需要捐款回调。我唔知道究竟佢讲紧几多钱啊，即系你讲紧系几千蚊以上啊，几万蚊以上啊，几百万啦、啊，定几多咧，先至为之要查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又要了解咯。 Okay, 多数有啲人就算佢有啲即系可能佢捐唔系太多咧，佢连名都唔使嘅话，你唔使写收据添嗰啲系啦。咁有啲咧就佢话我就会佢要收据，但系佢系唔想出个名出嚟都有嘅，即系有啲捐款人啦。系啊。咁当然我哋如果通常大笔嘅捐款，我哋自己都会了解一下对方系啲咩情况啊咁样嘅。但系有阵时无从开口噶嘛，有阵时佢捐款，佢未必留好多资料俾你，佢纯粹系觉得你嗰件事好想支持去帮一人，咁样都会有咯。 Okay, 明白，好多谢晒施丽珊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噶。咁大家点样睇呢个政府就住众筹咧就作出一个规管嘅建议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喂，你好啊，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啦，请讲。 系，我想讲咧就系我唔想希望呢个咩众筹法案啊。即係影響到啲善長人翁咧，去捐錢咯。 點解會覺得影響咗咧？會嚇 好多都係唔出名噶嘛，好多都係捐錢嘅個心嚟啫嘛，唔想話出個名出嚟噶嘛。同埋咧，即係如果佢係犯罪嘅，咁你咪拉佢咯，係咪先？如果係為咗啲人，因為反即係。俾咗啲得罪政府嘅意見啊，而惹上官非咧，咁應該話俾市民聽啊嘛。哎呀，呢個係咩反對政府嘅，你哋唔好捐錢啊！你可以話俾市民聽啊嘛。咁市民咪唔捐咯。其實市民好簡單嘅啫，希望呢啲人咧就即係可以得到公平啊嘅法律幫助啊，咁先捐錢俾佢啫。同埋如果佢真係得罪咗政府嘅，俾咗啲反政府嘅意見嘅，咁而令到自己揾唔到工作嘅，咁市民就希望佢哋有基本嘅生活啦，先捐錢啫。如果你政府覺得捐得太多嘅，咁你咪話俾人聽，唔好捐咁多錢咯。係夠啦，夠啦。係佢哋已經有基本嘅法律幫助啦，有基本嘅生活啦，你哋唔好再捐錢咪得咯。 OK，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啦嚇。咁何建中話睇嚟都呢、這個同即係啲機構嘅代表啦，咁同埋有啲市民嘅意見咧，都係同政府嗰個嘅諗法好似都幾唔同嚇，因為政府一直都講話係而家係冇一套咧就住眾籌咧係所規管嘅一套嘅法規噶嘛，咁所以而家先至係訂立一個嘅規管嘅機制啦。咁但係有啲嘅機構好似都擔心咧，就係一有呢個嘅規管咧，就係可能會影響好多嘅慈善嘅籌款添嘅。咁究竟係點樣先至可以攞到一個平？ 是啊，因为即系众筹头先我哋都讲啦，就其实亦都唔净止系慈善捐款嘅吓，啲点对点借贷啊，或者一啲所谓嘅股权啊，嗰啲都系。咁可能我哋都要区分开唔同嘅众筹带嚟唔同嘅风险，而根据佢哋嘅特质， 是去規管，又不會影響到一些 NGO 慈善團體一個合理的籌款需要，這個都很重要。 嗯，好，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講講是另一些話題。 我是2023政壇新秀 Rachel。加入了政壇这个大家庭三个月，最大的得着是藉着和嘉宾的交流，对社会时事大众关心的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亦都训练到自己的表达能力。另外透过搜集整合分析各项资料时，更加可以培养到批判性思维。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壇新秀训练班。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介绍母乳喂哺。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3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次咧，想讲下咧，关于政府咧系鼓励系呢个的士系换做电动的士嘅一啲政策吓。嗱，其实咧就运输咧咁都好多嘅碳排放嘅来源嚟噶啦，占咗香港碳排放咧就大约两成左右噶。咁为咗要实现碳中和咧，咁而家政府都大力去到推动咧电动车嘅发展啦。咁啊，刚刚上个月所财政司司长发表嘅财政预算。就讲到话咧，政府系会为的士业界提供100%担保嘅贷款计划，去到鼓励的士车主将现有嘅的士咧就换做纯电动的士啊。咁预计咧有关嘅建议涉及嘅贷款总额咧就系担保额啦，就系讲紧64亿啦。咁啊，最近咧就系政府亦都系出咗一啲嘅文件啦，吓咁都讲到话咧就系呢个嘅担保贷款计划嘅一啲详情。何建中咁啊，去将呢个的士。只转晒做电动的士，冇得谂咧。 我自己都有一部电动嘅私家车嘅。咁我谂，首先即系电动的士，首先就是一部电动车。咁喺香港就会面对一个可能有冇地方足够地方充电嘅问题啦。咁如果我哋系私家车嘅，可能个弹性会大啲。咁但系作为搵食车，当然如果即系我谂的士司机朋友就梗系希望可以好似而家充气咁方便啦，即系可能油站就已经可以充到气咁样。咁我谂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当然系佢嗰个性能同埋佢系咪可靠啦。第三点亦都系个成本问题啦，因为而家其实石油气的士嗰个成本都几低吓。咁我谂要有呢啲几方面嘅配合，先至会即系吸引到的士即系业界去转车咯。 政府就係制定咗呢個貸款計劃嘅啲詳情啦，就講到話咧係最高嘅貸款額嚇，咁就講緊係就係貸款嘅上限咧就係35万啦，咁同埋咧就係還款期最長10年啦，可以有最長12个月咧係還息不還本嘅期間啦，咁而咧就係利率就係講緊年利率啦，最優惠利率即係 P-2.5嘅嚇，咁好啦，咁唔知的士行業點樣睇咧？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啊，咁唔知你係咪啲的士业界的朋友呢，大家怎么看这个的政府为的士业界提供一个100%担保贷款计划去换做电动的士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博士。黄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你觉得怎么看呢，就是政府现在用担保贷款的方法去到鼓励的士业界转做电动的士，怎么看呢？ 當然業界是歡迎的，因為始終呢即係政府有好多政策啦，施政報告裏面有講2027年要換3000架電動的士，而家財爺都有一個100%嘅一個貸款嘅一個擔保喺度，咁甚至乎之前嘅環境及生態局呢亦都有啲新能源基金呢去資助呢即係車主呢去到換車呀，甚至乎呢津貼呢安裝一啲電動充電裝。我哋呢業界係好高興呢，即係政府終於呢推動呢啲咁嘅政策，因為而家好多嘅的士行家呢都企喺個十字路口度， 而家好多的士咧，其實已經有部分的士咧都相當老舊，有部分車主都同我哋反映就係話，究竟我哋應該而家換車啊？會唔會換一啲而家即係比較流行嘅運能車啊？定係應該一步到位去到換電車咧？咁其實呢個討論咧都討論咗好耐，亦都將呢個換車嘅時間咧推後咗好多。咁所以咧變咗其實而家路面咧即係比較舊嘅車咧個性能上邊啊、排放嘅上邊咧都係比較差。咁而家政府終於有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指引，甚至乎有啲支援俾我哋咧，即係我哋係消除咗好多即係車主嘅疑慮，咁甚至乎亦都好多車主咧都有一個想法咧，係嚟緊咧換電動的士。 嗯，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就政府都睇咗咧，而家市面即係純電動的士嘅貸款額咧，就係佢個實際售價上限係35万，咁所以咧今次喺新能源運輸基金底下咧，就扣除資助之後，貸款額上限都係35万。咁但系咧，有啲人都话啊，其实呢个35万咧系讲紧某一款内地电动车款嘅一个售价嚟嘅啫。咁未必咧系可能系带俾市场其他嘅选择。你点睇咧？ 咁当然啦，即系而家确实有可以俾我哋选择嘅咧，都系啲比较内地嘅啲品牌啦。佢哋嘅代理啊，甚至乎车商咧都有俾一啲叫做即系试验车咧，俾我哋业界去到试。咁坦白講喺呢一刻咧，就可以俾我哋選擇空間係好有限，甚至乎你都知道啦，的士嗰個運作咧，嗰個模式係好唔一樣。每一間可能講係400公里，甚至乎又要上車落車啊，全程不斷咁走。那個運作咧，同普通嘅私家嘅一啲叫電動車咧，係好唔一樣。而家呢一刻咧，坦白講就未有一種嘅車種咧，係完全符合曬到我哋成個行業嘅要求。咁所以你頭先講話嗰個價錢係幾多啊，或者甚至乎有冇其他嘅供應商可以能夠即係俾到多啲選擇我哋呢，即係而家都係言之尚早。咁但係當然啦，呢個部分我哋的士議會亦都一路有同即係各方去到討論啦。咁佢哋都幫我哋即係奔波咗好多呢，就同好多唔同嘅車商啊，唔同一啲嘅供應商呢都爭取緊呢，係可唔可以有一個更加符合到的士運作嘅一個車種呢可以嚟到香港。咁嚟緊呢三月底呢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大電板嘅車啦，會嚟到香港啦，我哋會試啦。咁甚至乎我知道咧，而家局方咧都翻上內地咧，同一個即係電動的士嘅生產商咧，亦都討論緊究竟有冇辦法咧更改佢哋嗰個嘅汽車嘅嗰個即係設計啦，可以到符合到我哋業界要求。咁所以咧呢一刻咧講緊個價錢係幾多，甚至乎有幾多個競爭者啊、供應商咧？坦白講，可能有少少太早。 OK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就住呢個問題咧發表你嘅意見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俄方在机场举行隆重迎宾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俄同样是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方愿意继续同俄方一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習近平又說，期待在訪問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相信今次訪問一定會取得豐碩成果，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注入新動力。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个月发生播放国歌出错的事件，港协暨奥委会说已经在今天下午5:00收到由冰协提交的补充报告，正审视报告内容。港协暨奥委会早前要求冰协今日之前补充未回应的问题，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警方拘捕5名少年，涉嫌同屯门区内4宗偷的士的案件有关。警方說他們貪玩、偷走的士、開大膽車和偷取車內的物品。警方說被捕5人由15至16歲，報稱學生和無業，深夜偷走停泊在的士站的士， 冒牌驾驶有关的车辆，并且偷取车内的现金、司机驾驶执照、行车记录仪等等。警方说不排除因为个别的士司机未有锁好车，又或者是将后备车匙留在车内，令到疑犯有机可乘。泰国解散国会为五月举行大选铺路。根据皇家公布，国王瓦扎拉隆功批准政府解散国会的法令，解散之后必须在45至60日内举行大选，选举委员会将于稍后公布大选的日期。外电报道，大选可能在5月7号或者是5月14号举行。今年1月加入泰国人团结建国党的总理巴育将作为这个党的下届总理候选人，前总理他信的女儿贝东丹将代表主要反对党为泰党角逐。执政联盟的国民力量党提名党主席现任副总理巴威为候选人。近日的民意调查显示，贝东丹的支持率有38%，上升10%，大幅抛离最接近的对手巴育，就排第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厂商会大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车龙仍然好长，下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维园上桥位。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家上水雞嶺迴旋處、大頭嶺迴旋處、寶石湖路同埋馬會道一帶都比較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同埋黃珠路隔音屏屯門龍門居方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大家，馬路唔係賽道，唔係鬥快嘅地方，安全先係最重要。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 好声音， 在直播室呢就有我这个成日都提大家叫做运动增强体质的雷洪德，还有两位好拍档啦，徐家乐和余翠仪。 大家好。 热身运动呢，你体温的热身就很重要，无论做什么运动都好，先暖了个身先。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就講緊咧，就政府將會推出呢個嘅純電動的士貸款嘅計劃嚇，咁就講緊咧就係政府咧就將會提供一個嘅貸款擔保啦，就係鼓勵咧的士嘅車主咧去到更換純電動車嚇。咁各位點睇咧？如果各位聽眾係的士業界嘅人士，大家點睇呢個計劃咧？如果就係要轉做電動的士嘅話，大家又點睇咧嚇？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何建中啊，我哋剛才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港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博士倾紧嘅，请翻黄博士出嚟先。 系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啊、想问一下你就你哋关唔关注嗰个所谓充电嘅问题咧？因为即系无论系而家私家车充电，其实都面对有冇所谓快充啦，或者会唔会要排长龙啦？咁好明显，即系直至而家，我谂就算你话快充到，其实个时间都一定长过即系汽油啊，或者系即系石油气嘅。咁你哋关唔关注呢方面，同埋觉得政府应该点样做先至会帮到业界咧？ 当然冇错啦，充电完全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电动的士其中一个最大嘅障碍。即系亦都好多行家咧，亦都反映咧，就充电嗰个问题点解决啊？充电桩喺边度啊？咁样，因为咧充电咧对于电动的士嚟讲咧，可能仲更加比一啲私家车咧更加紧要。因為坦白講，嗰段時間就係的士司機揾食嘅時間，同一般充電嘅電私家車唔同，你可能咧就揸住佢翻到公司，咁啊泊低咧就可以充電，咁然後就翻工咁。咁啊嗰段時間嚟差得快差得慢咧，可能咧都未有咁大嘅影響，但係對於的士行業嚟講咧，嗰、那個情況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咧要求咧，即係各方咧能夠即係。提供一啲叫做的士專用嘅啲快充站啦，咁去到俾我哋嘅咁。咁當然啦，即係環境及生態局咧，其實都已經好幫忙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已經係先行先試咧，做咗一啲新裝嘅一啲充電裝。咁首先會喺大嶼山啦，同埋西貢咧呢兩個地方咧，就先係會安裝呢啲充電裝嘅設備咧，喺一啲即係特別係的士站啊後邊嘅位置咧，就讓的士咧就去補電咁樣嘅。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的士確實咧嗰、那個即係。等嘅時間咧，係我哋希望能夠盡短盡好。咁所以而家嗰啲充電裝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啲快充嘅一啲裝置。 有幾快咧？ 咁啊嗱，有幾快呢樣嘢咧？嗱，首先呢個問題就要睇下你諗住充幾多啦。嗱，我哋嘅想法咧就係咁樣嘅，因為咧始終咧。電動的士咧，同我諗食入去的士個運作模式咧，唔應該會係完全一樣。我相信後面咧都會有一種革命性嘅啲改變。咁係乜嘢咧？就係話，好似而家入氣咁樣咧，基本上司機一間完咗之後咧，就會去入氣站度打滿佢氣，然之後就交俾下一間嘅車咧，車司機咧就去運作個生意咁樣。咁就係咁樣處理。咁啊，電動車係咪咁嘅形式去做咧？坦白講，我就相信未必會係咁，因為首先啦，即係電動車咧，其實佢充電咧唔係一種線性，由頭到尾都係充電咁快嘅，最尾嗰 20% 咧可能咧係會好長好慢嘅時間，咁甚至乎咧亦都有啲車廠啦，睇下佢個電池嘅材質係如何啦，其實佢都未必咧支持咧建議咧你經常咧充到 100%， 咁所以可能咧去到 80% 咧就夠啦咁，咁所以咧可能咧到時嗰個運作模式咧就唔再會係上一手嘅司機咧係打滿架車先。可能咧，只係咧保持到，比方說60%至80%左右到，然後就交俾下一間嘅即係司機咁。咁然後當然啦，下一間司機得60%至80%夠唔夠行曬成程咧？照計應該唔得嘅，因為而家一間可能講緊係400公里啦，咁60%、80% 點都行唔到400嘅咁。咁所以我哋嘅想法咧就係，應該呢啲的士咧需要去的士站度叫做補電，補電咧可能就係即係插落去10分鐘到。15分鐘到，咁可能聽下加到100公里左右到，咁咧就變咗就再去到去到再營運，咁然之後再去另一個地方又再補電，咁可能期望呢一間咧可能係補2次電、3次電左右到啦，咁就應該咧足夠咧完成到個全日嘅行程，咁所以變咗嗰個運作模式咧會好唔一樣。 你头先都讲到话咧，就系都有一啲嘅快速充电站嘅试点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喺大屿山同埋西贡，以你所知，其实政府有冇计划紧喺其他市区嘅地点都有呢啲嘅快速充电站咧？或者系个步伐会系点咧？咁同的士业界换呢个电动车嘅步伐又系咪相符咧？ 当然啦，其实电动充电桩咧，坦白讲就系完全系控制住究竟。 呢個市場究竟有幾快換呢個電動的士嘅一個最主要嘅關鍵。因為坦白講，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所講雞同雞蛋嘅道理。如果全香港都冇電動充電裝嘅，就根本唔會有車；如果冇車嘅話，亦都根本唔會有充電裝。咁所以咧，係要有先有幾個充電裝開始咗，然之後就有一個小數量嘅的士開始有嗰個需求啦，又再加充電裝，一路咁一步一步咧，即係左腳右腳咁一步一步行上去。咁而家當然啦，我哋喺大嶼山同西貢，咁大家都聽到其實呢兩個位置呢，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呢，都比較即係偏遠少少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呢，作為一個叫試行嘅點，因為當中呢有好多嘅一啲叫做技術問題呢，我哋需要考慮。即係比方說，可能係嗰個地方嘅電力供應足唔足夠啊，有夠唔夠可以再提供到俾插電俾電動的士用啊，甚至乎即係嗰啲地底嘅電線嘅距離啊，即係有效距離幾長啊，我哋拉唔拉啲電線過去啊，的士站嘅運作啊，會唔會好似石油氣的士咁排曬隊，阻到成個交通啊？甚至當然啦，有啲地區嘅反對啦咁。咁所以好多地方咧，其實我哋同局方咧一路反反覆覆去到討論，有啲咩位置可以啊咁。咁然之後最後咧定咗呢兩個位置，甚至乎喺相關嘅的士站咧係有一啲叫做即係充電設施。咁但及後咧，當然啦，局方其實呢兩個位置咧已經係決定好，頭先我都講咧係今年咧都好多地方咧都已經係可能已經有啊，甚至乎個工程咧已經可以上到馬。我哋就同局方一路保持聯絡嘅。其實嚟緊咧，我而家手頭上咧都有十幾個點咧，其實係局方咧提供咗話可以咧可以喺呢啲的士站咧研究下可唔可以安裝嘅充電裝。咁當中其實包括一啲新界區啊，即係九龍區嘅位置咧，一啲比較市中心嘅地區咧都係有喺裏邊。咁所以我諗咧呢個步伐咧就係要一步一步大家要去到做，大家兩邊平衡一起去到咧更換咧，先係比較合適嘅做法。因為如果唔係，市場根本都仲未有咁多車嘅時候，亦都好難到去到迫使咧，即係局方咧就去到加快佢嘅安裝，即係電裝嘅部分。但相反，如果我哋落車落得好快嘅話，希望咧佢呢度仍然可以配合到我哋。 最後想問埋咧，就係能源價格係咪的士業界考慮係咪換電動車嘅考慮咧？即係譬如話而家嘅石油氣價同電價、充電價係咪個比較係點樣咧？咁呢啲嘢係咪都係大家嘅考慮嚟嘅咧？ 絕對係另一個考慮啦，就冇錯就係嗰、那個。即係電費嘅問題啦。坦白講，我哋都有計過數咧，就而家嘅石油氣咧，坦白講係比較平嘅。咁啊，如果換算翻用電車嘅話咧，其實未必會有任何優惠、任何着數。咁所以咧，當然啦，而家呢個政府咧係有一啲石油氣補貼嘅即係支援咧，係資助業界咁。咁及後有冇啲電費嘅補貼係資助業界咧？咁呢度當然係我哋希望能夠即係政府能夠幫到我哋業界一把嘅。 好啊，唔該曬嚇，黃卓邦博士，多謝你。 好， 黄卓邦博士咧就系香港的士业议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可能稍后再去讨论呢个题目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系公安嘅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系自己嘅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嘅部署工作会唔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学界兰后白海文、九号球一哥卢浩森、长跑女将罗影潮都在逢星期四我要多谢你里面分享过，今个星期又会是哪个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在你心窗一个朦胧呈现我？ 这个心窗呈现的是 一个个励志小故事。 当时希望自己一生只在一张床度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呢，都期盼明天的到来。 在那一天，我的人生开始由灰暗变成色彩。 因着信仰改写生命， CIBS 节目 香城心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何建中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院舍方面嘅情况啦。仲记得咧喺疫情期间咧，咁好多嘅安老院咧都出现过爆发啦。咁啊，其实社署咧都系多次要求呢啲院舍咧去到改善通风。咁最新嘅情况就系咧系上个月咧，咁啊社署就经过去咨询相关嘅政府部门之后咧，就已经更新咗咧安老院实务守则啊，有关于通风措施嘅章节啊，咁讲到话咧就系包括要求寝室、饭厅等等嘅处所咧，每小时系换气六次，新筹划嘅院舍咧就必须要遵守嘅。何建中， 系啊，我谂我记得我即系上嚟自由风都倾过好多次安老院舍，但嗰阵时就主要系讲疫情嘅问题啦。咁但系即系无可否认，即系嗰个通风系同疫情嘅传播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係去到安老院呢个情况，我哋要睇返佢本身喺一啲现有嘅楼宇架构度究竟做到几多呢，即係而家睇到政府就似乎就係一个基本嘅要求，就或者可能要一刀切嘅要求，但係有冇考虑到嗰啲院舍本身究竟能够即係做到几多，我諗呢个都好重要。 社署咧嘅，我哋都向社署查询过呢一个消息啦，咁社署都证实咧，系上个月咧已经更新咗相关嘅实务守则啦，系并且系致函咧通知各个嘅院舍噶。咁讲到话咧，系处理新安老院嘅牌照申请嘅时候咧，就会按住实务守则有关通风嘅要求去到审批申请啦。咁至于现有院舍又如何咧？咁社署嘅回复就话咧，现有嘅院舍日后进行相应改善工程嘅时候咧，亦都同样是需要符合有关通风措施的所有要求啊。咁亦都话咧，社署方面咧系会视乎个别院舍嘅实际需要咧，去到提供专业嘅意见啊。咁但系讲紧即系现有院舍，日后进行相应工程就要符合要求啦。咁现有院舍其实又使唔使咧？又或者系而家其实都好多都明白好多嘅院舍啊，都未必系真系做到呢个相关嘅要求。有冇其他替代嘅方案呢？咁呢个都可能大家想知多少少嘅问题嚟㗎。咁社署都话呢，係就住业界呢呢个嘅关注呢，社署系理解嘅。稍后呢会再安排简介会呢，向业界提更加清楚咁去解说相关嘅要求。咁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呢係呢个安老业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啦。嗱，电话旁边呢就请嚟安老服务协会嘅主席陈志玉。陈志玉你好。 係你好。 係两位主席。你好， 系嗱，头先我都引述咗即系社署嗰个嘅回复啦，就讲紧话即系新嘅安老院发牌就当然要符合新嘅通风要求啦。咁但系现有嘅院舍讲紧进行相应改善工程嘅时候咧，系需要符合咧通风措施嘅所有要求。你点样理解佢呢个讲法咧？现有院舍即系冇进行工程啦，咁又系咪需要去符合相关嘅要求咧？ 嗯嗯。根据以往的惯例的一些做法呢，就政府有一些新的措施，即是新的要求推出的话呢，就往往都会有一个时间，即是譬如由现在开始，就新开办的安老院舍呢，就需要根据即新的标准啦。咁旧嘅安老院舍嚟讲咧，其实当时佢领取安老院嘅牌照，原则上佢嗰个通风咧系达到政府嗰个牌照嘅要求，政府先会发牌俾佢噶嘛，系咪？只不过即系而家系有一个更高嘅标准，咁所以政府一般嚟讲咧会容许呢啲即系院舍咧就根据翻。现状咧或者旧有一个标准啦，去领取个牌照嘅，除非佢可能喺经营期间做一啲改善嘅工程，就需要更新嘅标准啦。但系呢一个咁样嘅要求咧，其实都会系窒碍咗一啲安老院舍，即系去推行一啲改善嘅工程嘅。尤其是私营安老院，大家都要知道有好多个安老院，其实佢原本嗰个物业嘅处所咧，就唔系用作住宿嘅用途嘅，可能系以前系一啲商业嘅用途，或者系酒楼咁样嘅用途。然之后经过改变用途之后咧，就做安老院舍嘅。咁所以就变成喺原有嘅建筑物业方面咧，往往都会有一啲限制。譬如樓宇高度的限制，不可以再加設一些先鋒的設備，否則的話它樓底的高度就不足夠符合那個消防 方面的一些要求的。咁所以就相關嘅一啲改善工程咧，就唔表示間間安老院舍咧，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如果政府提出咗一個，即係你將來做一啲改善工程就需要跟新嘅標準嘅話咧，呢、這個其實會影響到有啲院舍咧，其實經營安老院舍其實佢個環境同埋設施咧係需要定期作出一啲保養同埋維修或者係改善嘅工程嘅。咁但係往往因為佢本身先天已經有一個缺陷喺度啦，咁佢便唔敢去做其他嘅改善工程咯。因為你先鋒或者通風系統只係院舍其中一部分嘅設備啫嘛，仲有好多嘅設施環境係需要定期去做改善工程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提出呢方面的要求呢，亦都可能是一个即是好心做坏事。即是你提出呢个要求，是不是叫他如果达不到标的，你以后都不要做呢个改善工程呢？ 嗯，即是一做改善工程就要符合翻新的要求，咁变调翻转，可能都窒碍咗啲院舍呢，去到即是唔敢做呢啲相应嘅改善工程。 系啦，咁如果佢唔做改善工程，你个院舍个环境唔通即系唔需要即系改变嘅咩？即系你其实呢个系一个唔现实嘅一个要求咯。 明白。 因为你事实上你有好多嘅院舍，可能佢客观嘅条件系做唔到呢、這、一个达到呢个标准噶嘛。 嗯嗯， 系啊，陈生，我哋就睇到社会福利署都回复咗我哋嘅，就话咧喺疫情期间咧，其实系有同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合作，就资助啲院舍购买一啲改善通风嘅设备，亦都累计资助咗超过14,000套啦。咁咧即系空气过滤器同过滤网啦，咁话佢哋就话会继续咧就支援院舍去达标嘅，去符合个法例要求嘅。咁你哋点睇呢样嘢咧？ 一间安老院舍其实佢嗰个通风嘅系统咧，就涉及好多方面需要作出唔同嘅改善嘅，因为都要因应嗰间院舍独特嘅情况，间间院舍都唔同嘅，喺唔同嘅方面咧都同个通风相关嘅，可以作出呢啲改善。当然参考翻食肆嘅一啲做法啦，就话即系加装一啲空气净化机。就都可以達到嗰、那個每個小時活氣方面嘅次數嘅要求咁樣。咁而安老院舍如果佢加裝一啲咁樣嘅設備嘅話咧，又可唔可以即係達標咧？咁呢個其實都冇一個好清晰嘅準則。雖然喺舊年政府其實都資助咗好多嘅安老院舍去購買一啲空氣嘅淨化機啦。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即係第五波嘅疫情啦，做咗呢啲咁樣嘅改善之後咧，對於疫情嘅爆發咧係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嘅。咁呢個都令到業界方面咧，對於即係過去幾年不斷提出一啲改善通風系統嘅一啲要求咧，嗰、那個成效方面咧，大家有一個疑慮喺度咯。 你怎样理解社署在这个时间去到提高啊这些的新院舍啦，同埋即系改善工程的旧院舍的一些换气准则呢？因为都即系疫情都叫做即系大致上都是缓和晒啦，咁变咗这个时间继续去到提出这个嘅换气准则，你怎睇呢？ 这个也都不排除在过去一段时间入边，可能一些相关的部门啦，就去检视了安老院的实际的环境之后啦，就作出一些建议的。那社会处可能收到这个相关部门的建议之后呢，他就照单全收，就将这个建议摆到去新的要求那里，就通知了业界这样。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成日講緊嘅，你任何嘅改善措施咧，其實都係好嘅，因為大家唔會去反對嗰啲新嘅改善措施噶嘛。但係我哋都要考慮翻現實上邊嘅一啲即係安老院舍嘅實際嘅情況咧，佢有冇困難去執行呢個標準先？ 嗯， 如果你出咗一個新嘅要求、新嘅標準。除了現有的院舍在執行上面有困難之外，也都要考慮到這個標準其實是提高了那個門檻的。任何提高的要求或者門檻的措施，其實跟個成本都相關的。 嗯， 是吧？那這個我們都要考量的嘛，即不是說永遠即 只是提出了提升那个标准，而那个提升的标准究竟那个要达到什么的标准，如果你在安老院舍只不过是提供一个住宿照顾的处所的嘛，但是提高个标准可能是不是要高到去医疗机构那个标准呢？ 你点样睇？即系你其实事前知唔知道，即系社署系会更新呢个嘅守则嘅咧？即系对于而家有一个咁样嘅更新，你系咪意外噶？ 社署以往嚟讲咧，其实更新实务守则，其实以往通常都会同业界方面咧系有一个咨询同埋商讨嘅，交换相关嘅意见嘅。咁但系喺过去一段时间，亦都可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令到即系社会处去推行呢啲新措施嘅过程当中咧，未必有充裕嘅时间同业界方面去商讨嘅。咁今次都可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即系滞后咗一个即系通风系统嘅改善，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系一路即系。探讨或者是预备，即是有一个新的标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未来得切同业界方面有更加多的时间去即是咨询和交流的意见。 社署就话嚟紧咧就会安排简介会同业界去到解说呢啲嘅要求啦。咁其实会上面你会唔会话系提出啲乜嘢嘅要求去到从社署去到商讨咧？即系譬如头先讲，即系会唔会可以用空气净化机去到符合相关嘅要求啊，去到代替相关要求啊，或者即系一啲现有嘅院舍去到做改善工程嘅时候，可能真系碍于嗰个楼宇结构啊，系好难做到呢个通风嘅要求嘅，可以点样处理？你哋会唔会提呢啲问题？ 当然会啦，这个可能在来紧的时间就同社会处方面去讨论这个通风的问题，那时候大家都可能需要去厘清翻个标准在哪里。那这个我相信对于业界方面执行上面先至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剛才你都講啦，即係要去符合呢啲要求咧，可能都涉及一啲成本問題啦。咁而家即係院舍方面都知道，即係面臨人手不足嘅問題啊。咁再加上譬如呢啲嘅社署嘅新嘅要求，點樣睇即係院舍而家個環境咧？大概半分鐘時間。 其實經歷咗三年嘅疫情，對安老服務行業啊帶嚟一個好大嘅衝擊嘅。院舍的服務和其他的行業是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復原的過程裡面是需要更長的時間，令到經營者或者院舍方面是可以回到淡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大家有商有量地去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Okay. 好，時間關係，跟陳志玉談到這裡先，多謝你。陳志玉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今天節目時間也夠了，拜拜。 拜拜。